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是9月18号。在1931年9·18事变以后，心系祖国的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结束自己的学习生涯，卸去了海外条件优厚的工作，毅然决定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冼星海与词作家关蔚然共同以《黄河大合唱》发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今天国家大剧院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今年的3月20号，国家大剧院春天在线系列线上演出，指挥家杨洋与中央歌剧院歌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歌唱家妖红、孙俪、李响、金川、朗诵家康庄，饱含激情地演绎这部激荡人心的经典。9月18号，我们聆听《黄河大合唱》。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不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Thank you. 黄河大合唱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无人不知，家喻户晓。这部写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关键时刻的红篇，依然澎湃着光蔚然、冼星海两位伟大艺术家的激情，穿越战火，超越时空，传唱至今。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 坚强，像你一样。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黄河大合唱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而是成为一种象征，一个不畏艰难、敢于抗争的象征，一个民族崛起走向胜利的象征，一个梦想成真、盛世辉煌的象征。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今年的3月20号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的，由指挥家杨洋指挥中央歌剧院歌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演唱的黄河大合唱。这也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9月18号，我们从未忘记的日子，一起来聆听。 是的，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里存身。在10里路外，仰望着它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河中之王，它是一匹疯狂的猛兽，发起怒来，赛过1000万条毒蟒。它要作浪兴波，冲破人间的堤防。于是，黄河两岸遭到了可怕的灾殃，它吞噬了两岸的人民，削平了数百里外的村庄，使1000万同胞扶老携幼流亡他乡，挣扎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如今两岸的人民又遭到了空前的灾难，东方海盗在亚洲原野伸张着杀人的毒液。于是饥饿和死亡像黑热病一样在黄河的两岸传染。啊，黄河，你哺育着我们民族的成长，你亲眼看见这5000年来的古国遭受过多少灾难。自古以来，在黄河边上展开了无数血战，让累累白骨堆满你的河身，奄奄鲜血染红你的河面。但是你从没有看见敌人的残暴如同今天这般，你也从没有看见皇帝的子孙像今天这样开始了全国动员。在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散布在敌人后面，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展开了英勇的血战。 黄河，你记载了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得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了他们的热血，英雄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一般壮烈。啊，黄河，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旁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后方筑成了帝王天罗？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奔流着，怒吼着，替法西斯的恶魔唱着灭亡的赞歌，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着我们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1939年，冼星海与词作家龚蔚然共同以黄河大合唱发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这部宏大的民族音乐史诗不仅将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作曲技法完美结合，更凝结着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得安生。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声音。 《黄河大合唱》作曲者冼星海写给母亲的信中曾这样说：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用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是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求，尤其在战时，那是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他们热烈地爱着我，而我也爱护他们。黄河大合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全民族奋勇斗争、团结拼搏的壮丽史诗。今天是9月18号，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918。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来分享的是黄河大合唱，这是由指挥家杨洋指挥中央歌剧院歌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现场演出。 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是难道我们永远逃亡？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乡的对唱。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拿出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 为什么到此地河边流浪受不起？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无消息。 张老三莫伤悲，我的命运不如你。 为什么王老七，你的家乡在何地？ 在东北做生意，家乡8年无消息。 这么说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 仇和恨在心里，奔河如同黄河水，黄河边的主意咱们一同打回去，为国家当兵去，海河山上打游击，从今后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又是另一个夜，雨飘着夜，在一条喧闹后的街，我望着月亮，忘了 是雨还是泪水突然划过脸上，心难能自愈，我却又听不见。白天我总笑容满面，为什么每夜我总辗转难眠？自律和压抑到底如何分辨？说要做自己却不敢对自己正面。原来孤独是灯光下所有人都对我佩服，但越过下却一直害怕自己退步。你别停下，有个声音追逐，但这无尽的赛跑为何追？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 最威国潮有新风，购物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八折起。最威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莅临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82年前，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讴歌了中华民族顽强斗争、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作为流传最广的抗战歌曲之一，黄河大合唱宏伟磅礴，慷慨激昂，在战争时期鼓舞了整个中华民族。成就这部经典的就是诗人关蔚然和音乐家冼星海。今天是9月18日，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此刻国家大剧院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是王卓，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老家已经太不成话，谁没有妻子儿女，谁能忍受敌人的欺凌？亲爱的同胞们，你听听一个妇人悲惨声。 1939年初，关蔚然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了《长诗·黄河吟》，冼星海听后毅然抱病为《黄河吟》作曲，仅仅用了六个昼夜就创作完成。1939年4月13号，《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随即传遍全国。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能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Oh, 1939年，在沿岸的窑洞中，冼星海拖着病弱之躯，废寝忘食，短短几天内就将关蔚然所作的祖诗《黄河吟》谱曲为黄河大合唱。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他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也如奔涌不息的黄河之水，流淌在每一位同胞的心头。 天哪，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 天是九月十八号，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场音乐会是在2021年的3月20号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指挥家杨洋和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为我们带来的，除了刚才听到的气势恢宏的黄河大合唱，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旗颂，这是一个带有合唱的版本。 天的国家大剧院，我们主要听到的就是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但是呢，在这场音乐会里面，还有其他优秀的歌曲在这里呈现，比如像《沁园春·雪》、像《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等。不过在这场音乐会的最后，指挥家告诉现场的观众，要返场一首《在灿烂阳光下》。9月18号，国家大剧院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黄河大合唱》，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旗颂》在灿烂阳光下。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974 Live Show。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再见。 小老师教我唱。